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提起山丹丹组合，朋友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一个脍炙人口的小品。其实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合作并不仅仅是在春晚舞台上，他们在大荧幕上也有过默契的合作。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电影之旅，为您带来一部由赵本山宋丹丹联袂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这部影片是1998年由张慧忠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设计完成一部农村题材的喜剧影片。赵本山在影片当中扮演了男妇女主任刘一本，宋丹丹扮演刘一本的妻子凤莲。赵本山的老搭档范伟以及著名笑星梁天也都在影片当中有着上佳的表演。下面一起走进这部充满了欢声笑语的男妇女主任。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蓝和玉的小山村子里，村里已经一年多没有妇女主任了，领导班子决定让乐于助人的凤莲来担当这个职务，可凤莲死活都不干。 不行不行，这事你可别指着我。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嘛，凤莲呐、啊，凤莲，你回来，你还这么不出头呢，凤莲。 谢谢谢 谢。班长家刘一本没？ 没看见吗？嫂子，我骑下马去给你找啊！ 我看一下。 凤莲到处去找自己的丈夫刘一本，想让他去和村长说一说。 他吵的啊！快点，家没吵的吗？在河那边吗？ 没看见，那边没有。 没有啊？ 啊！ 他死哪儿去了？ 给我一半。 凤莲不当这个妇女主任，村长没辙，只好来到刘一本家再做凤莲的思想工作。 凤莲，哎呀，村长来了，啊、我正要找你呢。 啊？ 哎呀！完，我给你换个大棚。 行、 啊， 嗯， 来， 村长来了， 快进屋啊！ 哎，不对了，就在这说吧。凤莲呐、啊，那个乡里来个通知，说明儿开个妇女会，那啥，你就去吧啊，好吧？ 我又没说我要当妇女主任，我开啥妇女会呀、啊？我不去，我这烧火呢。 嗯。这也太酸了， 你换这个，这个大。 我是不是你拖的后腿啊？你啊， 哎呀，我正做他工作呢。 嗯，那就对了。嗯，好。凤莲啊，大哥一天到晚事也太多了，就当帮大哥忙了，去吧啊！ 去，指定去，不去不是来意。 对。 酸就别使了。 村长啊。不是我不识抬举，你说我又没见过啥世面，我去开啥会呀、啊？ 凤莲呐、啊，听说这个会啊，县里领导还参加呢。你说咱们村要不去人，那不得挨批评吗？ 那指定得去。你放心，明天准时开会。 哎，对对对，去。 你要去、啊、你去啊，反正我不去。过来帮我添把火，啥事不干呢？ 没事，指定得去。你以为我不能去啊？村长让我去我就去。 哎， 这好事他都不知道。 别说，你替他开会的还真行。 我行吗？ 你还差啥不行啊？你本来就是村民小组长嘛。 那倒是。 现在吧，我告诉你说啊，最好干的事就是开会了。你往那一坐，想听就听，想睡就睡。 嗯， 记住，千万别打呼噜，省着领导听见点你名。 我正好没这毛病。 你看这不就结了吗？你去。 刘一本对于去乡里开会很重视，半夜了还在准备发言稿。 你咋还不睡呢？ 我正在准备明天发言稿。 你还发言呢？ 村长说了，点到我就让我发。 哎呀，你会讲啥呀？ 村长说我一点问题没有。媳妇来，你听我给你念一个啊，刚开头。啊，各位领导、同志们、尊敬的女同胞们，大家好。受伤了。 刘一本见凤莲又睡着了，就拿起发言稿去了村长家。 哦，来，给我凑个队。往上点，使劲儿，这边，这边，这边，哎，对，好。 谁？谁？不是谁呀？这是？ 哎，村长，你好，你没睡吗？ 哎呀，一本呀， 啊。 都这钱了，这你咋又来了呢？你 啊，我参照你给我那些材料吧，我拉个发言稿。我说你帮我审查审查。 哎呀，你开那么个会还拉什么发言稿啊？不用审查，你照着说就行了呗。 别的，我怕给你弄砸了。 没事儿，没事儿，砸啥呀？砸呀，不能砸。 嗯，我先给你念念。 哎呀，别念了，不用念了。 各位领导、同志们， 别念了。你看你这人， 你找他， 你咋这么磨叽呢？ 我们找个蛋糕的。 哎， 嗯， 媳妇。你明天不要开会去吗？刚才抓紧歇着吧。 我不累啊，你别担心我累。 一本啊，你咋这么磨叽呢？你 不是我，主要怕是给咱们村里抹黑。 抹啥黑呀？不能抹黑， 你就挑好听的说，好不好？ 你看 咱俩思路基本一样，我写的全是好听的。这样我不念，我大体的分内容给你讲一下吧。我写了三大块，第一大块呢有四个小内容，四个小内容里边都有点。 行行行行。 第二大块呢？ 行了， 我喝口水再跟你说。 行了，你回去喝去吧，你可真是的，有完没完了？ 我回来马上向你汇报，行不行？ 行行， 你别送我了，你回去走了都。 村长媳妇怕刘一本看见自己光着身子，只好躲了起来。这不冻感冒了。 知道你这么磨叽呀、啊，不如明儿我个个去你。 刘一本觉得去乡里开会很光荣，在村委会前边给自行车打气儿，边和村民打招呼，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 大卫，乡里有个会儿，挺重要的会儿，让我去。放羊去啊，放羊，我去开会去。在乡里。我说这怎么的，一天早上就生火了？我去开会去，乡里有个会儿挺重要。开会去啊，开会去，开会，哎，我开会去 啊，开会去。 刘一本得意忘形，一抬头看到村长站在面前。 上乡里开个 会？我知道你开会去，咋还不走呢？ 我这就走。 刘一本到了县里，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大家汇报的都差不多了。 那好，咱们的汇报呢就先到这里，下面我们有请孙副县长给我们做指示。 孙副县长正要准备发言，刘一本站了起来。 我还没发言呢，我。 啊，这还有个男副女主任没说，你说说吧。 各位领导、同志们，尊敬的女同胞们，大家好。我们蓝河一村广大妇女在乡党委、乡妇联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响应县委、县政府、县妇联联合下发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省妇联联合下发的关于认真学习第四届市女妇女市大会的有关指示精神。 还有没有具体的？ 我们的战斗口号是：改革春风吹满地，蓝河峪妇女要争气，狠抓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十五不忘记。 你不用照稿念了，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五四三二一。 不用照稿念，具体解释一下，它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高一块抓。 那什么是一二三四五呢？ 一二三四五是星期一搞村容村貌，星期二搞文艺演出，星期三搞农科讲座，星期四搞文件学习，星期五就搞计划生育宣传，剩下两天跟城里人一样搞大礼拜，跟家人团聚。 刘一本的汇报相当的成功，现场掌声雷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是韩涛。我们的电影之旅继续为您带来电影《男妇女主任》的录音剪辑。会议结束后，刘一本还有幸和县长以及乡里的领导一起参加了宴会。风光无限的他全然不知道村委会里村长正一肚子火的等着他呢。 县长，县长，刘一本回来了。 那啥，你叫他马上到村委会来。 他喝多了。 酒气熏天的刘一本回了家，相当得意。 怎么了？这是喝酒了？哪儿喝的？ 咱院喝。嗯，乡里会招待。 怪不得孙府说呢，咱们这也能混碗酒喝。 混酒喝？孙府说混酒喝。 你轻点啊。 还亮。汽水。 油呢？ 今日会成。这场面我跟你说，你一生你都看不着。我这边是一个孙县长，女的，可能咱村长也没机会见她。这边人乡里一把手，喝的啥你知道不？全红酒，对那。冰块喝去，赶紧看我脸红了。红酒吗？ 开完会感觉挺冲的。 见着谁我都想批评他一下。谁 把书包给我。书包咋起来了？ 哎呀， 村长和村委会的干部来到了刘一本家。 哎呀，全来了。 会开的不错呗。 不是不错，是很不错。 听说你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不是强烈，很强烈。 你挺能整啊，哈，还整出个什么五四三二一， 还有一二三十五呢。我这家伙，我这一通发言，咔，把他们全刺激完了。如果说这次会议成功，感谢你给我那些材料，我全用上了。我让你审你还不审。会议之后我跟你说，那场面大了，乡长把我留下来专门陪孙院长喝酒。你永远也看不着这场面。您几都在呢哈，以后乡里有任何重大会议，想拿个成绩啦，这那的，你告诉我， 明白了， 我就上那去。 走， 完事儿，一切切都是我给你办，这我还问。哎，干啥呢？受刺激了？那走，受刺激了？ 你才受刺激了呢。不让你开个会去，你说你这老实在这眯着听得了呗？啊，虎巴发什么演讲啊？你瞅你整的啊，又是一二三四五，又是五四三二一，又是宣传队啊，又是倒背如流啊，啊，拔下眉一撇，这事穷白活啥呢？这下好，范秘书来电话了，县里检查团要来，拿咱们这当点儿了，多够刺激！我看你咋整，你让我咋整呢？ 凤莲领着刘一本来找村长，想承认错误，把从乡里领来的材料退还，全且了事儿。 哎呀，都在呢，太好了！快点，上来快！村长，快点，你干啥呢？这个烦人！ 这是俺家一本上乡里头开会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回啊。 坐嘞，坐嘞。 村长，俺家留一本替村里去开会，不过就多说两句，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是吧？差啥呀，你这么熊他呀，这窝囊的下碗饭都没吃。 我咋熊他了？不，这咋的啊，开了个会儿谁也不姓说了，这是啊。 那他去开会也是你们让去的？ 我让他去开会，没让他去胡乐了。 你看你吵吵啥呀， 姑娘，给我削你啊。 怎么了，你说话呀，你说呀，你哑巴了，你说话呀。你 回门，你是个爷们就把你娘们整回去，别让他在这吵吵，我们这开会的。回家去，给我削你啊。 刘一本被逼无奈朝凤莲喊了一声，惹恼了凤莲。 他踢我，他 刘一本可窝囊废，你等着，回家我就跟你算账。 吓哭了。村长，那个你给县里打个电话，就别让他来了呗。 你净说梦话呀，人家县里听我的啊。 我错了，村长。 不是错了，是很错。行了，你们都回去吧，明我上乡里自首去，大不了村长我不干了呗。 你凭啥去自首啊？那祸是他惹的。 你跟他掺和啥呀你啊，你回去。 不是，你老凶我干啥？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笑你了我呀。 刘一本知道娄子捅大了，看到村长很为难，决定自己想法来弥补。 您几个别上火，不就迎接检查团吗？ 刘一本回到家里，连夜赶制了欢迎检查团的标语和黑板报。一群孩子来他家捣乱，弄得他手忙脚乱。突然他听到了隔壁的孙福和慧芳好像在吵架。 哎，别闹啊，别闹。哎呀，你闹什么玩意儿？哎，哎呀呀呀呀呀，跟他麻烦了，干干什么玩意儿？别闹！哎，哎呀，你愣什么玩意儿？你，哎，孙福又打媳妇了。 哎，有你啥事啊？ 不行，我得去看看。 你干啥呀？你给我回来，回去去！ 妇女的事我能不管吗？ 你回来听听吗？ 刘一本来到了孙福家，第一次开始履行他妇女主任的职责。 别陈年喝大酒，喝多了缠不人。 你消消气， 谁让你的祸呀？ 那 离就离呗，这年头谁还怕这事儿啊？ 好，住手，离。那什么，你把那个结婚证找出来，我给你办了。啊， 对，这才是哥们儿呢吗？ 哎呀，离什么离？ 你啥意思啊？ 离了好啊，你们俩离了，咱们村又一个妇女解放了。 哎，对，跟他离， 跟他离，你有啥权说这话呀？还你算老几？你 跟 我听听， 就跟 你 离，就跟 你离。我告诉你，孙福，我现在是代理妇女主任，正管。 你不就是上乡里开个会混混酒了呗？啥时候成妇女主任了呢？ 回头我告诉你，孙福，我真不爱跟你说事儿，我。就你这样的，一天除了吃就喝，喝完了睡，睡完醒了再喝，天天就那点事儿，你不配有媳妇儿。这会儿跟我回家。 对， 凭什么跟你走啊？ 咱妇女主任，暂时把他保护起来。 你保护谁呀、啊、你？你给我回来！ 你把你傻。 刘一鹏， 你 把我削带走，别把我削你啊！ 孙福，你给我客气点啊！ 啥时候成妇女主任了？ 刘一板把慧芳带回了自个儿家。 嫂子啊、忙呢，没 事， 我来帮 办。刘一板看到儿子金豆躺在炕上把标语都压坏了，大发雷霆。凤莲见他踢孩子，拿着棍子跑进屋来要打刘一板。 你有意思吗？啥气呀你？ 你穿我这白鞋了？ 白鞋怎么的？哎，小子！ 哎， 别！ 你干什么玩意儿？我这教育孩子，一教育孩子你就打我，你我不， 啊，叫浆糊了。 啊，我去。别生气了，嗯。别哭， 你本事的。 你还叫啥？ 我伸手打人，我打不过你。 祸是我惹的，我惹我为啥惹的祸？人村长那么信任咱们，那么重要的会议让咱们去开，咱们给人当那吹出毛病来了。你说要不然人家要下来了，咱这辈子咱能对得起人家吗？办事啊得有人情，你懂不？ 你压根。 孙福来到刘一本家找媳妇儿。 刘主任，刘主任，让我进去呗。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不是错了，是很错。 你让我进去给他赔礼啊？要不我搁这坐一宿。 跟你说，你这人就是没正事儿，没事老找啥别扭啊？夫妻之间你互相支持点，是不是？ 是。 其实你离了我有啥好处啊？你进来吧。 哎，只要让我媳妇回家，让我干啥都行。 你帮干的。 哎，我帮干活。 你别拆着，不要。哎， 几个人忙了一宿，把全村都贴满了迎接检查团的大小标语。村长看了之后很佩服刘一本。 好你个刘一本啊，我算服了你了。 全贴上了。 这时候一阵汽车喇叭响，大家都以为检查团来了。 来了，乡里吉普车来了。 检查团来了，看着吗？检查团来了，这一宿没白干。 傻呀。 不是来吧，是在哪来的 啊？ 检查团来了 没有啊？那赶紧让他来呀，这下雨可不就完了吗？这不 这大晴天的哪有雨啊？另外检查他来了呢，也不是看你们这些，主要是看你们一二三四五的行动。来呀，也是晚上来，你们每天晚上不都有活动吗？ 是吧？哎呀，这可要了血命了。 怎么的，都没有啊？ 嗯，有那都有。 咱还得说先进屋 啊。 小翠啊，告诉你妈赶快整饭。 哎，不用，我得马上走，我就是惦记着，所以路过这来看看你们啊。这个孙副县长啊非常重视你们孙家事儿，说下一段呢要组织全县的妇女干部到这来参观学习。刘副乡长更重视了，特意让我转告你们，说这个一定要搞好接待，你不能小瞧啊，但是整好了给咱们全乡争大光啊。啊， 那什么，那今儿肯定来呗。 哎呀，那我可说不太准了，反正你们就照常活动吧。啊，今天是星期二吧？哎，星期二是什么活动来的？ 二是文艺演出，三是科技讲座，四是文件学习，五是那计划生育，最后大礼拜嘛。 哎，对， 那到底哪天来呀？ 也许是今天来，也许是明天来，万一要是领导有啥事儿，也许后天大后天。完了，你们这个把这个花里胡哨全整下去，别整这形式主义啊！整好啊，啊，行了，别说错了啊。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电影《男妇女主任》的录音剪辑。当年这部影片的外景地选在风景秀丽的中国画家村所在的辽宁省青山镇，这儿原本就是当地的风景旅游区。当得知赵本山、宋丹丹、范伟、梁天等明星在这儿拍戏，很多人都赶来观看，这些明星俨然成了青山镇的另外一道新景观。下面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王小宝和孙丽蓉演唱的二人转小帽《双回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欣赏这部《男妇女主任》，听听刘一本到底能不能圆满完成迎接检查团的任务。稍后见。 等社里再放假，我们两个该串门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为大家带来的是赵本山和宋丹丹主演的农村题材的喜剧影片《男妇女主任》。这部电影融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于一身，以明快的节奏、亮丽的画面、有趣的故事、出色的表演，在人们的眼前展示了一幅颇具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东北农村的生活画卷。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蓝河峪村的村民刘一本由于替村子里到乡上参加妇女主任会议时发表了一番激情洋溢却并非是事实的演讲，而给村子里头捅了娄子，那他该怎样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呢？下面我们接着来欣赏影片《男妇女主任》的录音剪辑。刷标语迎接检查团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村长决定打电话向乡里说明事实的真相。 得了，我还自首吧。 村长。